不久之后，崇祯得知这个理论，十分高兴，召见了杨鹤。好事一件接着一件呢，很快这个吏部主动提出，鉴于杨鹤同志的理论很有使用价值，正好前任三边总督武志旺死了，正式提名杨鹤同志升任该职务。杨鹤不想去，原因很简单，本来就是吹吹牛的，压根儿不会打仗，去了干啥？被人打。但是牛都吹了，外加吏部支持、皇帝的支持，如此重任在肩，咬咬牙就去了。可是杨同志不知道，吏部之所以支持他，是因为讨厌；皇帝之所以支持他，是因为省事儿。和杨鹤不同，吏部的同志们都是见过世面的，知道平乱是要砍人的，砍人是要死人的，死人是要流血的。杨鹤这套把戏也只能忽悠人，为达到前世不忘后世之师的效果，让后来的无数白痴书呆子明白乱讲话要倒霉，才着力推荐他去死在那边最好，就算不死也能脱层人皮。那么相比而言呢，这个崇祯的用心是比较善良，他之所以喜欢杨鹤，是因为杨鹤提出了很好的理论，省钱理论，不花钱，不杀人，不用军饷，不用调兵，就能平息叛乱。哎呀，太省了！就算是忽悠人的，最多把杨鹤拉回来砍了，很省成本。如此生意不做白不做。就这样，一脑袋浆糊的杨鹤去陕西上任。至少在当时，他的自我感觉很好。杨鹤理论之中最核心的一条叫做和气，用他自己的话说呀，杀人是伤和气的，所以能救活一个就是一个，毕竟参加民变的原先就是民。这个理论一年前应该是对的，杨鹤同志到任后就发现不对了。有一次农民军进攻县城被击退，抓住了几个俘虏，由杨鹤审问，但还没问，杨鹤就发现了一个极为诡异的事，他似乎见过这几个，确实见过，阅兵的时候见过，没错，这几个人曾经站在阅兵的队伍里，曾经是他的部下。农民军的战斗力很强吗？对于这个疑问呢，最好的答案应该是反问：农民军的战斗力怎么会强呢？在中国历史上啊，造反这类活从来都是被动式，闲着没事干，但凡有口饭吃，是不会有人造反的。成本高，门槛也高，但遗憾的是啊，造反这份工作除了成本、门槛高外，技术含量还高。要知道明朝参加这项活动的主要是农民，农民的基本工作是种地，基本工具是锄头，而阻止他们参与这项活动的是明军士兵，士兵的基本工作是杀人，基本工具是刀剑。所以在明末大多数情况下，几百个农民军跟几百个明军对战是不太可能发生的。据史料记载，大部分情况是几万农民军战胜了几百明军，或是几百农民军搞定十几个看衙门的捕快，而更大多数情况是几千明军追着几万甚至十几万农民军跑。没办法呀，毕竟打仗是个技术活。圣贤曾经说过，把武器交给没有受过训练的民众，让他们去打仗，就是让他们送死。没有训练，没有武器，没有兵法，没有指挥，就没有胜利。但杨鹤先生惊奇地发现呢，他面对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。西北的民军里，除了业余造反以外，还有很多专业造反的人士，明军，而且数量很多。他们精通战术，作战狡猾，而且懂得明军的弱点，非常难以对付，且数量越来越多，民变越来越大， 出现此类情况，归根结底原因就两个字：没钱。之前我说过啊，朝廷没有钱，没有钱的结果除了没钱赈灾外，还没钱发军饷。据统计啊，当时全国的部队大致有上百万人，而能够按时领军饷的只有辽东军区的10万余人，而且就连辽东军也不能保证按时发工资，拖几个月也是经常的事儿。袁崇焕同志就曾经处理过相关事务啊。辽东是前线尚且如此，其他地方就别提了。西北一带既然不是前线，自然没钱，有的人几年都没拿到工资，穷得叮当响啊，据说连武器都卖了，只求换顿饭吃。没钱赈灾，老百姓吃苦也没辙，没钱发饷，当兵的吃苦就有辙了。兜里没钱，手里有刀，怎么办？凉拌，开抢。这个情况就是如此，官兵呢越来越少，民军呢越来越多，局势越来越撑不住。杨鹤面对的形势呢大致如此，大家都明白，就他不明白，等他明白了跑也跑不掉了。如果换个会打仗的能用兵的，多少啊还能撑几天，但杨鹤同志的主要特长是招抚理论，这就比较麻烦了。据说当时朝廷里啊有些人开玩笑说，杨鹤如果能撑一年就倒着爬出去。就当时的情况看，这位仁兄爬出去的可能性大致是零，杨鹤同志下岗日期指日可待。一年后，杨鹤向崇祯呈交了名单，在这份名单上有这样十几个名字：神一奎、王佐贵、王家玉、红狼、小红狼、点灯子、过天修、独头虎等等等等的。以上人等啊全部归降。这些人是干嘛的，看名字啊就能猜到，但这些人什么分量估计你就不知道了。在当时的起义军中啊，最能打的就是神一奎啊。此人具体情况不详，但应该受过军事训练，作战十分彪悍，属于带头大哥级人物。王佐贵、王家印，如果你不知道那不怪你，对这二位兄弟啊只提一点就够了。当时呢在王佐贵的手下有个小头目叫做李自成，王家印营门口站岗的那位叫做张献忠，至于后边那几位啊就不说了，说了也没人知道，你只要明白他们都是当时一等一的牛人，随便一个摆出来就能搅得天翻地覆，都投降了。除这些人之外，当时陕西甘肃境内几乎所有的农民军都投降了。他们投降的对象就是那个一脑袋浆糊啥也不懂不会打仗的杨鹤。奇迹就这样发生了，发生在所有人的眼前。杨鹤不懂兵法，不熟军事，但他有一个别人没有的武器，诚意。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，杨先生很有诚意地寻找叛军，很有诚意地进行谈判，很有诚意地劝说投降，最后他的诚意得到了回报。事实证明，农民军之所以造反，并不是吃饱了撑的，只是因为吃不饱。现在既然朝廷肯原谅他们，给他们饭吃，自然愿意投降。毕竟造反这事儿要经常出差，东跑西跑，风险太大。而对于杨总督，他们也是很客气的，很有点宋江喜迎招安的意思。比如神一奎投降，选好地点，杨鹤打开城门，派出群众代表热烈欢迎，众多民军头目大部分到场，在杨总督的率领下前往关帝庙，在关老爷面前宣誓投降。好像这意思啊，关老爷靠得住啊。虽然此前双方素未谋面，也可能想当初在这个往城下射箭的时候啊看过几眼，但双方都表现出了相当热情，特别是这个杨总督获得了军民的一致推崇，他们赶走了杨鹤的轿夫，坚持一定要亲自把他抬到总督府，并以此为荣。一时间呢，这个西北喜讯接连呢，朝廷奔走相告， 杨鹤跟各军民领袖的关系呢也是相当的好，逢年过节还互相送礼，致以节日的问候，局面大好，大好有效期半年。杨鹤同志读过很多书，干过很多工作，明白很多道理，但是他并不知道，从招呼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已经失败了，因为有一个问题他始终没弄明白，正是这个问题注定了他的悲惨结局。这个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造反，答案是为了活下去。怎样才能活下去呢？有钱有粮食。要说明这个问题啊，可以用一个三段论。造反是因为没钱没粮食，投降是因为有钱有粮食。杨鹤有钱有粮食吗？没有，所以停止投降，继续造反。在招降之前，杨鹤曾经认为只要民军肯投降，事情就结束了。可是投降之后他才明白啊，这个事情啊刚开始，光是沈尼奎的部队就有3万多人，这么多人怎么安置？招来当兵，哎，就别扯了，连自己手下那点人的军饷都解决不了，招来这些人喝西北风啊，赶回家种地似乎也是白扯，年年灾荒，要能回家种地谁还造反呢？对于这个悖论，崇祯同志是知道的，也想了办法，他先找了几万两银子安排发放，然后又从自己的私房钱里，就是在这个皇宫的内库里啊，拿出了10万两交给杨鹤，让他拿去花。应该说呀，这一招还是很有效果的，民军们拿到了钱，确实消停了相当长的时间，具体是多长呢？我前面说过了，半年，半年把钱都花完了，自然就不投降了，该怎么着还怎么着，继续反，为了活下去。崇祯四年，领了半年工资后啊，沈一奎再次反叛，西北群起响应，而且这次阵势更大，合计有30多万人。搞到这个地步，朝廷极为不满，许多大臣纷纷上告。杨鹤很委屈，他本来啊就不是武将，之所以跑出来办这事儿，实在是被人弄来的，原先是吹吹牛而已，你偏认真，来了之后都没闲着，天天忙活这事儿，钱花完了人家又反了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崇祯更委屈啊，原本看你吹得挺好，觉得你能办事儿，才把你派过去，这么信任你，你招降的人我立马给你10几万两银子，连老子的私房钱都拿出来了，你把钱花完了，这帮人又反了，10万两都打得水漂啊，你干什么吃的你啊？杨鹤委屈，就写信给崇祯，我本不想干，你硬要我干，我要招抚也是没有办法。崇祯委屈，就写了封命令，锦衣卫把杨鹤抓起来。崇祯四年9月，杨鹤被捕后发配原州，鉴于杨鹤的黑锅实在太重，由始至终啊朝廷没人替他说话，例外总是有的。命令传出后，一个山海关的参政主动上书，要求替杨鹤承担处罚，如此黑锅都敢背是不正常的，但这个人帮杨鹤背锅就是再正常不过了。这位参政是杨鹤的儿子，叫做杨嗣昌。崇祯没有理睬杨鹤先生的命运未能改变，依然去了原州。当初背黑锅看起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却导致了2个重大后果。从这份奏书上，崇祯看到了一个忠于父亲的人，按照当时的逻辑啊，忠臣必定是孝子，所以他记住了杨嗣昌的名字，他认定此人将来必可大用。而杨嗣昌背黑锅不成，父亲被发配了，对他而言莫过于奇耻。从此啊，他牢牢记住了那些降而复叛的人，此仇不共戴天。杨鹤离开，但这场大戏啊才刚开始，事实上真正的猛人才刚出场。1年前招抚失败后，明军首领王佐贵派出起义军 进攻军师重镇韩城，韩城派人去找杨鹤告急。杨鹤很急啊，因为他的政策是招抚，手中实在没有兵，但到这节骨眼上，就是自己拿菜刀也不能不去了。但他终究没有掌握菜刀技术，无奈他想起了一个人，这个人的手上也没有兵，但杨鹤相信这个人是有办法的。第一个猛人就此登场，他的名字叫做洪承畴。洪承畴接到救援的命令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这是一个相当扯淡的命令。你是总督都没办法，我怎么办呢？但他并没抱怨，召集了自己的下人和亲兵，并就地招募了一些人，踏上了前往韩城的道路。这是文官陕西参政洪承畴的第一次出征，这一年他37岁。洪承畴字彦衍，号亨九，福建南安人。根据记载啊，此人的家世可谓显赫一时。曾祖父洪一显，字德谦，中县大夫，太傅兼太子太师，武英殿大学士。曾祖母林氏，一品夫人。祖父洪有志，资政大夫，兵部尚书兼督察院右副都御史。祖母戴氏，夫人。有这么一份简历，基本上就可以吃闲饭了。可惜呀，洪承畴没能吃闲饭。事实上，他连饭都吃不上，因为他所有的这些简历都是后来封的，换句话说，是他挣回来的。洪承畴出生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因为家境贫寒外出打工去了，他的母亲虽然穷却比较有文化，从小就教他读书写字。洪承畴很聪明，据说啊，7岁就能背全文三字经，这是很了不起的。比如就我吧，27岁的时候还只能背人之初性本善。万历43年，洪承畴23岁，参加全省统考，他的成绩很好，全省第19名。第二年呢，他到北京参加全国统考，成绩更好，全国第17名，二甲。然后呢，分配工作，他被分配到刑部。这个结果对他而言呢是比较倒霉的，原因我说过，在明代啊，要想将来入阁当大学士，必须当庶吉士，进翰林院。以洪承畴的成绩应该能进，可是偏就没进。此后的10几年，洪承畴混得还可以，当上了刑部郎中，又被外放地方当了参政。这个参政这个官啊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通常混到最后就能光荣退休。没考上翰林的进士，混碗饭吃的小参政，到历史留名，骂声不绝，余音绕梁的大人物，只是因为他外放的地方是陕西。刚去陕西的时候，洪承畴带了很多书，因为他只是一个书生，他没有打过仗，也没有杀过人。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

27岁的时候还只能被人之初性本善，万历43年洪承畴23岁参加全省统考，他的成绩很好，全省第19名。第二年呢，他到北京参加全国统考，成绩更好，全国第17名，二甲。然后呢，分配工作，他被分配到刑部。这个结果对他而言呢是比较倒霉的。原因我说过，在明代啊，要想将来入阁当大学士，必须当庶吉士，进翰林院。以洪承畴的成绩，应该能进，可是偏就没进。此后的10几年，洪承畴混得还可以，当上了刑部郎中，又被外放地方当了参政。这个参政这个官啊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通常混到最后就能光荣退休。没考上翰林的进士，混碗饭吃的小参政，到历史留名，骂声不绝，余音绕梁的大人物，只是因为他外放的地方是陕西。刚去陕西的时候，洪承畴带了很多书，因为他只是一个书生，他没有打过仗，也没有杀过人。据说在这世界上啊，有这样一种人，他们天生就会打仗，天生就会杀人呢，这是事实啊，不是据说啊。洪承畴是一个真正的天才，军事天才。他带着临时聘起来的家丁、仆人、伙夫，就这么上了战场，却没有丝毫的胆怯。面对优势敌军，他凭借卓越的指挥，轻易击败了起义军，斩杀500余人，解围韩城。在洪承畴人生中，有过无数次战略，有过无数个强大的对手，最重要的是这一次，这个微不足道的胜利让洪承畴明白他是多么的强大，强大到可以力挽狂澜，可以改变无数人的命运。他要凭借着自己的努力，拯救这个没落的王朝，创造太平的盛世。讽刺的是，他最终做到了，却是以一种他做梦也未曾想到的方式。洪承畴是一个务实的人，具体表现在他正确地意识到杨鹤是一个蠢货，招抚是没有用，前世不够用，唯有用的方式是镇压。30年以来，书是他仅有的寄托。此战后，他丢掉了书，做出了一个新的抉择，开战。奇迹就是这样发生。此后的2个月，洪承畴率领这支纯粹的杂牌部队连战连胜，民军闻之变色，望风而逃。在历史上，他的这支军队有一个专门的称呼，红兵。洪承畴是文官，杨鹤呢也是文官，这是两个人的共同点，也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。对待民军，杨鹤是很客气的，投降前呢他好言好语招呼，投降后他好吃好喝招待。而洪承畴的态度有点差别，投降前呢他说，如果不投降就杀掉你们，投降后他说，你们投降了，所以杀掉你们。对于这件事情啊，我始终很疑惑，读圣贤书就读出这么个觉悟。自古以来杀人放火之类的事啊，从来没断过，但公认最无耻的事就是杀降了，人家都投降你还要干掉他，太过缺德了。但更让我疑惑的是，这种缺德事洪承畴同志非但干了，还经常干。比如那位曾经围过韩城被洪承畴打跑的王九贵，后来也投降了。洪承畴听说后决定请他吃饭，还没有吃完，一群人冲进来把王九贵剁了。我始终觉得这事儿干得有点龌龊，就算动手起码也得等人家吃完饭是吧。落在他手上的民军头领，不是抵抗到底被杀，就是不抵抗投降被杀。总之吧，无论抵抗到底还是不抵抗到底，都得被杀。但事实告诉我们呢，在某些时候这种方法是有效的，至少对某些人很有效。这个某些人是指张献忠之类的人。这个关于张献忠的具体情况啊，这里先不讲。关于他后来 有没有在四川干过那些事儿也不讲，只讲一个问题，投降的次数。这个我曾经在这个图书馆呢翻过半个月的史料，查询张献忠先生投降的相关问题。我知道他是经常投降的，但我不知道他能经常到这个份上。简单的说吧，他的投降次数啊，用一只手是数不过来的，两只手都未必。而且他投降的频率也很高，有一次啊，从投降到再返只用了十几天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一般说来，投降之后也得履行个程序，吃个饭，洗个澡，找个地方定居，以上工作全都忙完至少也得个半月。但张先生效率之高，速度之快，实在令人咂舌。相比而言，李自成就好得多了，虽然他也投降，但是还是很有几分硬气的，说不投降就不投降，属于硬汉型人物。大体而言呢，当时许多民军的行为程序是起兵作战，被官兵包围，投降，走出包围圈，拿起武器继续作战。此类表演基本算是固定节目，数不胜数。很快啊，你就会看到两个典型案例。洪承畴跟杨鹤不同，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，在他看来啊，要彻底扭转形势，不能招抚，不能受降，只有一个办法，赶尽杀绝。这种方式的效果相当明显，短短几个月内，西北局势开始稳定，各路民军纷纷受挫，首领被杀，他的优异表现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，包括崇祯。对他而言，高升是迟早的事儿，但他毕竟太年轻，资历太浅，还要继续等。两个月后，一件事情的发生缩短了洪承畴的等待时间。崇祯四年，估计是有心脏病，或者是胆囊炎吧。这个起义军呐、进攻这个延绥的时候，这里的巡抚大人呢，竟然被活活的吓死了。没胆的人死了，就让有胆的人上吧。洪承畴接替了他的位置，进步是没有止境的。又过了两个月，他的顶头上司杨鹤被抓了，总督的位置空了出来，没人能顶替，也没人愿意顶替，除了洪承畴。崇祯四年十月，洪承畴正式接任三边总督，噩梦开始了。当时的起义军呢，已经遍布西北，人数有几十万。虽说其中很多都是凑人数的，某些部队还携家带口，什么八十老母、几岁小孩都带上，但看起来确实相当吓人。比如宁夏总兵贺虎臣，有一次听说起义军到境内观光，立即带着2000精兵准备出战。到地方后，他看到了起义军的先锋队，然而他没有动手，就在那里看着，静静地看着，看了会儿就走了，因为他始终没有看到这支队伍的尾巴。这是一列长队，从前到后长几十里，对这样的起义军看一看就行了，真要动手就傻了。问题在于当时的西北到处都是这样队伍，穿街过巷比游行还壮观，见着就发怵。然后洪承畴来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洪承畴害怕的东西大致还不多。在给朝廷的报告里，他天才地解决了这个问题。西北民变，人数虽多，但大都是胁从，且老幼俱在，并无战力。真正精壮之人，十之一二而已。击其首，即可大破之。这意思是啊，虽然闹事的人多，但真正能打仗的十个里面最多也就一两个，把这几个人干掉，事情就结了。实践证明他的理论非常正确，所谓几十万义军，真正能打仗的也就几万人而已。而这几万人中最强悍的有三个人：王佐贵、王家印、神一奎。只要除掉这三个人，大局必定。这三个人中，王佐贵已经被杀掉了，所以下一个目标是王家印。然而就在此时，洪承畴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：王家印死了。王家印是被杀的， 杀他的人是他的部下，他的部下之所以要杀他，实在是被人逼得没办法，逼他们的人叫做曹文照。对曹文照这个人呢，洪承畴曾经有过一番评价：世间良将，天下无双。曹文照山西大同人，和洪承畴不一样，他没有履历，没读过书，没有背景，出人头地之前他只是个小兵。十年前他在一个人的手下当兵，跟着此人去了辽东，这个人叫做熊廷弼。九年前广宁兵败，明军溃败，他没有逃跑，而是坚持留了下来，见到了他第二个上司孙承宗。六年前孙承宗走了，他还是留了下来，此时啊他已经当上了游击，而他的新上司就是袁崇焕。两年前他跟着袁崇焕到了北京，守护北京，结果袁崇焕被抓，他依然留了下来。一年前他跟随孙承宗前往遵化，在那里他奋勇作战，击退后金大将阿敏，并最终收复了关内丝绸，然后他来到了西北。对于这个人，我想就没有必要多说了。从熊廷弼、孙承宗到袁崇焕，他都跟过；从努尔哈赤、皇太极到阿敏，他都打过。什么世面都见过，什么牛人都跟过。现在把他调回来打农民军，而且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，跟着他回来的还有一千人。这一千人呢，是他的老部下，他们隶属于一支特殊的部队——关宁铁骑。关宁铁骑是明朝最精锐的特种部队，但人数并不多，大致呢在六千人左右，其中一半在祖大寿的手中。曹文照带回来的只是六分之一，而他的对手王家印手下的民军主力在三万人左右。王家印什么来历？说法很多，靠谱的不多，但在当时那一波人里他是很牛的。之前我说过，在他手下呀有个叫张献忠的小喽啰，顺便再说句，后来威震天下被称为闯王的高迎祥啊，都是他的人给他打过。而且这个人很难得，很有点组织才能，连个县都没站住就开始搞政府机构。但最搞笑的是啊，他还大胆地搞了机构改革，突破常规，明朝有的他有，明朝没有的他也有，不但有六部督察院，还有宰相。当然对于这些啊，曹文照是没有兴趣的，到任后一个月他就动手了。按照通常的说法啊，他率数倍于民军的官兵，以压倒性的优势发动了进攻，但事实是有点区别的。王家印的兵力前面说过是三万人，而曹文照带去的是三千人。估计王家印原先没在部队混过，也不大知道曹文照何许人也，对曹总兵的来访他倒不是很紧张，毕竟就三千人呢，还能怎么样。王家印认为啊，就算曹文照再强，就算他手下有关宁铁骑，但毕竟自己是十个打一个，无论如何都是不会输的，所以他摆好了阵势，是准备迎战。他太单纯了，要知道这个打了十几年仗，换了三任领导，从努尔哈赤打到皇太极，还能混到现在，光凭勇猛十条命都是不够的。曹文照之所以出名，不是因为勇猛，而是因为耍诈。此人身经百战，通晓兵法，到地方后压根儿没动手，先断了王家印的粮道。王家印慌了，要坚守没有粮食，要突围又没法冲出去。就这样王家印冲了两个月，终于啊在他即将放弃时，奇迹出现了。曹文照的包围圈突然出了漏洞，王家印终于找到了机会冲出重围。王家印感到很幸运，虽说被困了两个月，但好歹还是出来了。 换个地方还能接着干。可惜啊，他并不知道曹文照是一个没有漏洞的人，他所有的失误都是故意的。把人围起来然后死磕是可以的，但是损失太大，最好的方法是把他们放下，然后一路追着他。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，王家印逃了出来。逃出来后就后悔了，因为从他逃出来那天起，曹文照就跟在他屁股后头，紧追不放，追上就是一顿猛锤啊！五天之内打了五仗，王家印一败涂地。更可气的是，曹文照似乎不打算一次把他玩死，每次打完就撤，等你跑远点下次再打，反正他的部队是骑兵。对此啊，王家印极为郁闷。其实曹文照也很郁闷，谁让你有3万人，我只有3000，只能慢慢打。打了2个月，王家印崩溃了，王家印的部下也崩溃了。在某个混乱的夜晚，王家印被部下杀死，部分投降了曹文照。王佐贵死了，王家印也死了，剩下的还有申一辉。那么在所有的起军中，最能打的、最能坚持的就是申一辉。为了彻底铲除这个心腹之患，洪承畴决定跟曹文照合作。所谓合作就是客客气气，就官职而言呢，洪承畴是总督，曹文照是总兵，洪承畴是进士，曹文照是老粗。基本上洪承畴怎么说曹文照就怎么做，相当听话。几年后的那场悲剧即源自于此。其实这个时候啊，申一魁已经挂了，真正掌控军权的是4个人，洪军友、李都司、杜三、杨老柴。虽说头头死了，但势头一点没消停，光主力部队就有5万人，集聚在甘肃镇远，准备进攻平凉。所以洪承畴决定一次性彻底解决问题。除曹文照之外，他还调来了王承恩、贺虎臣等人，基本上西北最能打的几个总兵都到齐了。到齐了就是群殴啊，这群殴之后啊，民军撑不住了，决定向庆阳撤退。这个想法是好的，可惜做不了。特别是曹文照，由于他率领的关宁铁骑每人都有2匹马，骑累了一匹就换一匹，这个机动性是极强，跟幽灵似的，民军往哪里跑他就等在哪里，跑来跑去没能跑出去。经过2个月的僵持，双方终于在镇原附近的西壕决战，史称西壕之战。整个战役的过程大致相当于一堂生动的骑兵训练课。刚开打还没缓过劲儿，曹文照就率军冲入了敌阵，乱砍乱杀，大砍大杀，基本上是怎么砍怎么有，砍完了退回来，歇完了再冲进去接着砍，所谓如入无人之境，大致就是这个状态。民军的阵脚大乱，与此同时洪承畴派出了他的主力红兵，连同贺虎臣的宁夏兵、王承恩的甘肃兵发动总攻，敌军就此彻底崩溃。此战民军损失近1万人，首领杜三、杨老柴被生擒，谁抓的？曹文照抓的。民军的残余部队全部逃散，通常状态下都打残了也就拉倒了，洪承畴不肯拉倒，打残是不够的，打死是必须的。申一魁的4个头领抓着2个，还剩2个，洪军友、李都司。这个艰巨的任务由曹文照接手，他率领自己的2000骑兵开始追击。接下来是曹文照的表演时间。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刻难眠，江中鲈鱼多，美酒陈列。我站船首听钟声月，寒山寺外船无宿夜。月光皎洁洒向湖面，回忆你轻声淌过指尖。是一曲婉转的情缘，你我仰望天河两相绝。蝉声绕过宿城外，听清晨云彩，回忆你心流离，拜你在天之外。风感慨卷起了尘埃，叹岁月无奈。我披寒霜随波摇摆，隐没入雾霭。暖一壶醉不诉城外，思念难释怀。你的情与配是否在我葬身人海。这岸边竟像红花开，当年为你栽，而今已再没有人来轻轻把它摘。是否在天涯共此月？西阙幽咽望复千年，弹指一瞬回过去从前。我抚琴一道道迷线，当年你阵阵风今天。针线谁缝？心意早已被岁月染旧。蝉声绕过宿城外，听清晨云彩。回忆你心流离，拜你在天之外。风感慨卷起了尘埃，叹岁月无奈。我披寒霜随波摇摆，隐没入雾霭。暖一壶醉不诉城外，思念难释怀。你的情与配是否在我葬身人海。这岸边竟像红花开，当年为你栽，而今已再没有人来轻轻把它摘。这岸边竟像红花开，当年为你栽，而今已再没有人来轻轻把它摘。 曾幻经历那壶仍叫莫愁，摔跤方论时也胜几锦绣。情怀无数火愁，独独一车寻梦，才叫千年风月长彻心头。挑帘灯彩轻水袖，卷卷春光聚在回眸。晨曦新桥，三日未休，眉间对坐，此命真秋。炮火可冷，别